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4级转南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微风3-4级。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投资资讯。在今天的投资资讯环节，您将听到人民币中间价大幅调升211个基点，另外呢，北京首套房贷款利率下周一再次上调。那股市收评这一块，两市缩量调整，沪指跌 0.32%， 医药股逆势活跃。在今天的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那在财富访谈时间呢，也将会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保险和收入陷阱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跟您来一起关注一下汇率。人民币中间价周五大幅调升211个基点，报6.3521，终结4日连贬啊，而且这个调升的幅度创3月27号以来最大。那最近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调。4月18号到5月3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累计下调961个基点，贬值幅度为 1.53%。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市场人士就指出，美债利率及相对利差走高有望继续支持美元指数上行，叠加中美经济与政策的变化，或许会使得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超过 10% 之后顺势展开调整。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波动并不改变人民币汇率总体持稳的一个大格局。下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再推出了7项减税措施，支持创业创新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据了解呢，此次减税措施主要是提高了针对性，措施到位之后，全年预计可以为小微企业减轻税负600多亿元。例如啊，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上限从50万元直接提高到了100万元，而且税负也从 20% 降到了 10%，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降幅也是非常之大的。再来关注关于住房的问题，北京首套房贷款利率将再次上调。 据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透露，5月7号以后，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将按照央行基准利率的 1.1 倍执行，二套房贷款利率呢政策不变，仍为基准利率上浮 20%。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业内分析人士就预计，在银行资金面总体吃紧的大背景之下，多家银行或许将跟进上调房贷利率。那这一次的利率上调对购房人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据测算，如果按100万元贷款25年期计算，月供从之前的 5787.8 元增加到了 6075.4 元，增加了 287.6 元。再来关注，五一前的资管新规出台，正式宣告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寿命的终结。目前呢，多家银行啊开始力推结构性存款，用结构性存款来接棒保本理财，扛起揽储的大旗。那什么是结构性存款？这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来说，就是嵌入金融衍生工具的存款，通过将存款与利率还有汇率指数等的这个波动挂钩，从而使存款人在一定承担风险的基础上提升收益。它的基本结构是存款加期权，收益一部分来自存款产生的固定收益，另一部分则是与衍生品价格波动挂钩。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储户的利益，从而也是吸引大量的居民来进行储蓄。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白酒企业不差钱，千亿现金存银行买理财。据这个公开数据显示，19家白酒上市公司当中有18家拥有的货币资金超亿元，其中的13家超过了10亿元。那比如像是贵州茅台、五粮液的货币资金都在百亿以上，买各种理财成为了白酒企业的重要现金增值手段。有9家白酒企业买理财的金额都在亿元之上。接下来关注小米。小米在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引发 A 股投资者热情高涨，小米概念成为了香饽饽，多家上市公司表明了米系身份。奋达科技、广东骏业、宇环数控等个股先后涨停。那据了解呢，小米投资或许会孵化超过90家专注于发展智能硬件以及生活消费产品的公司，他们和小米呢共同构建起了手机周边、智能硬件、生活消费品三层产品的矩阵。小米呢是昨天向港交所递交的上市申请。那据媒体报道称，中介人士普遍接受小米估值有望高达至少700亿美元，这也将是今年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 IPO。 那就说完了小米，还有一个龙头企业也值得一说啊，微信。那报告显示，2017年微信可以说直接带动信息消费2097亿元，自2014年以来年均增长超过 30%。 此外呢，拉动流量消费1911亿元，拉动行业流量收入达到了 34%。 那在资讯的最后也是股市收评，今天两市小幅低开，受石油、钢铁、券商、银行等权重股回调所影响，两市均呈现出了弱势震荡整理走势，中小板表现较强。水泥股全天活跃，午后呢，医药、军工、农业股逆势拉升。截止收盘，沪指报 3091.03 点，跌 0.32%， 深成指报 10426.19 点，跌 0.31%， 创业板指报 1814.85 点，跌 0.65%。 两市成交量对比上一交易日有所缩小。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呢，医药、种植业与林业、军工、电力、养殖业等板块涨幅居前，石油、钢铁、券商、银行、物流、家电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下面也是第一时间跟您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您好。 您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因为可能也是这一周的这个小长假的特殊性啊，有两天休市，所以今天一直没有看到您的这个博客。但实际上关于目前啊，即便是我们只有三个交易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包括对下周的一个展望，您说是吗？ 啊，对对对，那个确实今天没写，就是我交易了三天。那么其实上周我写的已经很明确了，我把这个后市，也就是五一后，分成那个三个时间段。当然这个三个事儿也是事件性和时间性。第一是从时间性上来说，这个五月份应该是收月阳线的，因为二三四都是说的是主板或是都是这个阴线，月阴线。 这个 A 股市场这个最大的最时间长的阴线是4个月， 嗯， 那么那就是特殊情况了。咱们现在基本算平稳的情况下，3月阴线也就差不多了，所以5月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反弹，这是我说的这第一个段。第二个就是关键看中美磋商。 是是是 啊，那现在这个中美磋商现在是初步这两天谈完了，现在也落在5月里边了。 嗯， 那么我说这个啊，5月要是没磋商，没有什么这个中美美的这事儿还撂着，那么就是说有反弹。 嗯， 那么中美这个事儿要是有所落听，我觉得那反弹的力度就更大点了。 是。 啊，那个今天的解读，现在进一步的解读还没出来，但是初步谈至少没谈崩啊，还算谈的还算可以吧，就算 嗯 啊，这个达成共识了吧啊，当然还有这个部分题需要这个以后还得进一步沟通，有的问题还没解决， 是 但是肯定是正面的吧，所以这个困扰股市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暂时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也更有助于反弹。 嗯， 啊，这是这么一段，再长一段，那就比如说今年还有8个月，拿这个7、8个月，或者说6、7个月的长线来看， 嗯， 我觉着，主板没大戏，啊，创业板还继续这个，趋势性的啊，还是往上走， 嗯 啊。那么这个这三天从这个板块就看出来了啊，看出什么来了？继这个芯片和这个软件啊，这两天回调了啊。前期近期一直是最强的啊，最持续的一个板块啊。芯片、集成电路啊，5G 一开始受点中兴通讯吃点瓜浪， 是 有点下跌。5G 的啊，其实5G 芯片这两个是，这个孟良交战啊，离谁也离不开。 嗯， 但是那个前期是分化了，还有点跌，后来又补上来了。 没错 啊，吉大通信啊， 嗯， 那个中通国脉啊，这都是5G的典型，啊，也上去了。 嗯， 啊，那么这个就算搁一块儿吧，连集成电路啊，另一个分支是软件。啊，但是软件现在涨得也太高了，中国软件这就调上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没有调到定啊， 还没到一个稳定的时候。 啊，对对对，可能还没有到重启的时候，至少是啊。那么这几天最亮眼的、最持续的是谁了？是医药。啊，你看今天的医疗器械，包括前两天生物医药制药的， 嗯， 药都起来了。 是， 为什么？去年光酒了，咱们原来老说喝酒吃药， 嗯， 光是白酒长得欢啊。那么这两周你也看得出来，这个不光是酒啊、奶啊，这个格力啊，这些个各有各的跌的原因。 是 啊，什么这个业绩不达预期啊。什么不分红啊等等，但是共性上礼拜我说了，就是去年涨高了、 嗯、 啊，他们涨80%左右这几个啊，那就更甭说茅台了， 嗯 啊，那么5100、50是涨了25%， 嗯， 沪市涨了6.7%，创业板跌了10.6%， 嗯。 你说这个，如果说创业板这10.6%跌幅跟那个50%的25%涨幅，更甭说这些大白马都70%-80%的涨幅了。 嗯， 那这一个25%指数，一个正25%，一个负10%，啊，这个里外里差出35%来。 是啊。 那现在就是缩小减到差，啊，这个风水轮流转。 嗯。 啊，一年河东，一年河西，所以说。板块也看得出来，去年的酒，今年的药来了。药去年一直沉寂， 是。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主板还是没戏。那么根本的原因，也不是外因，也不是中美磋商，就是我2月9号说的那个，啊，关键是这个攻坚战也好，这个突破口也好，啊，使这个银行啊。有点这个 啊， 对，吃完了、 嗯、 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周期类的啊，这个都是受压， 是 啊， 所以从这个现在越来越政策这个明确，这个包括小米这么快上香港， 嗯 啊，独角兽啊，这个四新企业，四新什么云计算、生物制药、智能制造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高端制造， 嗯、 这就是四新，这就是新经济，这就是这个包括独角兽的。这个才是发展方向， 嗯 啊，战略性的这个新产业，是今年这个备受这个呵护、备受这个政策扶持了， 嗯， 所以啊，这个今后的主战场，我认为非常明确，中小创，主要热点啊，我也给大家分过两大类。啊，一类就是说这个芯片， 嗯， 5G 这个软件， 这个 智能制造，这还是一个中长线的这个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跟这些个独角兽也好，小米也好， 嗯， 富士康也好，啊，甭管哪个什么来啊，都是受他们的，刚才也报了，奋达科技啊。环宇数据等等啊，都是因为小米的得益于小米啊，所以说哪个来了，这就炒一波啊，工业互联网的啊，这是两条线主线。另外，如果说非科技类的，那么我前期也一直说也有两个， 嗯， 一个是医药，一个是环保， 嗯 啊，那现在医药可能还会继续走，啊，可能如果说非科技类的。非新兴类的，那就是这个环保。 嗯 啊， 好的，嗯， 好吧， 好的，感谢您跟我们今天做了连线，谢谢。 好，谢谢，再见。 嗯。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啊，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刚刚也是跟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盘面的情况啊。说实话，这一周对于整个股市来说可能不太具有一个代表性，毕竟是有两天的这个休市啊，三天的这个开市，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也是呈现出了一些可能怎么说呢啊，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些现象。但是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赵立行先生多聊啊，如果多聊的话可能对大家这个帮助就会更大啊。为什么要延续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今天啊，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跟保险有关的话题是保险和收入陷阱的话题。请来的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你好， 主持人好。 哎，你的话筒你可以把它稍微扬起来一点 啊。 我问一下，这个李鹏，你炒股吗？ 炒。 炒股是吗？ 炒股。 炒股的话，有没有想过这个风险的问题？如果比如说有一天啊，咱们呸啊，咱们不是咒你，有一天这个本金什么的，包括你都赔进去了，怎么办？ 主持人，这倒不是咒我，这不是有一天， 啊， 这就是现在很长时间一段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对，因为你想炒股，它肯定我觉得要比其他的一些理财性产品，它这个风险性会更大一些。 对。 所以风险大，那就不可能说作为你如果说一个个人或者什么的，你不可能总赚不赔啊。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对 啊，当然了，总赔不赚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赔就看你，万一说是你，比如说我这把投入的特别大，我万一赔了之后，那我没钱了，这是最直接的问题。那接下来生活该怎么办？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首先可能作为炒股来说，为什么说你可能会赔到你影响你的生活？因为炒股的人群很广，对不对？ 对， 比如说有这个中年人，啊，有这个老年人。当然，老年人炒股一般可能相对来说，他这个投入不会特别的大。那一般这个可能中年人他的投入相比较于老年人会大一些， 对，更激进一点。 而中年人可能在自己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骨干或者中坚力量。 对， 因为他们可能就平时的这个经济收入来源，他们是占大头的。 对， 啊。那如果说担心炒股这个风险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那其实作为我们个人可以从自身进行一些调控，比如说我少投入一点，或者心不要太沉， 对， 对不对？以此来减少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收入的一个损失。 但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收入损失的，或者让我们进行一些担心的问题，它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炒股，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不炒，它不就没损失了吗？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哎呦，生病了，或者更严重的一些问题，这个收入到此也是停止了的， 就终止了。 对，那关于这样的不可控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保险方面应该怎么样来跟它有一个更好的结合。 对，可以， 哎，是吧？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保险和你的收入损失。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保险的行业啊进行在这方面要进行引导规范以及促进有序的发展。我们节目也是在越来越多的从科学性必要性上来讨论商业保险它的一个地位作用。那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收入损失。我们如何去理解保险行业当中所说的这个收入损失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融领域也经常提到这个概念，两者有什么区别？这点你能大概给我们说一下吗？ 其实就借着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炒股票， 嗯， 那如果炒股票啊，你不管是赚了还是赔， 哎， 那考验的是你一个这个投资赚钱的能力， 操盘啊， 哎，那如果你这个我们说这个赚钱失败了的话，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金融上的一个资金上的损失， 哎。 但从我们保险的这个领域啊来看的话，那这个收入损失的陷阱不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赚钱的能力， 嗯， 而是说你失去了赚钱的能力。 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者不同的一个， 就是， 一个是赚还是赔，嗯，但从保险角度来说呢，如果出现了风险之后，那可能你的这个能力啊都没有这个展示的机会了。 嗯，那我就具体来问一下，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会他会面临这个收入损失呢？ 那我觉得就两方面嘛， 嗯， 那最不好的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方面，那可能就是这个人生命出现了问题， 哎， 那从我们保险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人身故了， 嗯， 那么呢肯定啊他所有的投资能力啊都随之就消去了， 嗯， 第二种可能就是得了大病， 嗯， 也就是我们的重疾，那可能他的身体机能就出现了问题，那可能他在投资或者工作这方面他的收入啊也都会一下断掉了。 嗯，相对来说你刚刚讲的这几点都属于那种不太可控的啊，人力不太可控的这样的一些收入损失。 对， 那对于这样的一块保险是可以保障的吗？ 可以保障， 就是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大病也好，或者说重疾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身故也好，这一块保险是可以进行保障的。 可以进行保障。 那比如说像是刚才我们比如说投资失败，或者说像是更具体的失业这样一块，保险是也是可以保障的，这样的一块收入损失保险也是可以保障的。 那如果说失业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保当中的这个失业保险了。 哦， 对， 嗯， 那这跟我们的商业保险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交叉。 明白了。 或者说我们这个股票投资失败了，那可能这个保险啊， 嗯， 据我了解现在还没有这么这个人性化，可以在投资的时候可以进行这么一个保障。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是，当你不可控的一些因素使得你收入损失，也就是包括我们刚具体讲到的大病啊、重疾和这个身故这一块保险在保障方面的一些东西。 对， 是不是？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收入损失背后也有很多隐含的意思，比如说你如果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顶梁柱啊，你应该有收入的时候你忽然病了，或者是你忽然丧失了劳动能力，这叫做这个收入损失，对吧？ 对。 但如果说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你是老人或者说小孩，你本来就没有收入或者相对来说收入比较低，这个时候还能叫收入损失吗？ 嗯，这个时候就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在收入损失弥补方面， 嗯， 就没有这个家庭顶梁柱的效果要好 啊。所以那这一类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一类的这个保险产品它主要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家庭当中 赚钱能力最强的那个人。 哎， 对，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有赚钱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相对应的就是可能负债多一点的人， 负债多一点的人。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最可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负债就是房贷。 嗯嗯嗯， 那这个房贷我们就要看看这家里主要是谁来还。 嗯， 那这个人如果他的收入一旦停止之后，那可能除了挣不到钱以外，那这个家庭还要背上非常大的一笔负债。 是的是的是的。那也请您啊举例给咱们说明一下，比如说容易陷入收入损失这样的一个陷阱的一些人群吧。 那我觉得第一种人群就是我们的这种可以说技能变现的， 嗯， 这样的人， 嗯，技能变现， 对，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社会越来越发达， 嗯， 这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没错， 可能有许多人啊，他不是在一个企业当中， 就是这个朝九晚五的去 上班族 工作，不是上班族，那可能他有自己的人脉，有自己的小市场，或者有自己能够拿得出手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技能。 是， 那比如说就 手艺人， 手艺就举我吧，那我可能我也没有这个朝九晚五的进行工作， 真好。接着说啊， 那可能就是来把我这些知识啊，或者这个培训市场的一些技能去进行一个我们的金钱上的一个变现， 包括你的经验，我觉得 经验， 嗯， 那这个其实啊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类人群。 怎么讲？ 因为首先他可能没有企业跟他在挂靠的时候啊，那他的正常的一个社保就需要自己来进行一个负担。 哦，没错没错， 这是一方面。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人，拿我举例吧，我所有的这个收入包括我这个负债，我是很难跟身边的人或者说跟家人啊来进行这么一个，我们怎么说呢，一个传承或者这么一个分享。 哦，对，其实如果这么讲来，你还不算是这个手艺人，因为手艺是可以传承的，这个东西可能传承起来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手艺要复杂一些。 对， 就包括你的经验、你的人脉，包括你的一些专业的技能。 对， 这个家人要接手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复杂。 对，这就是我一个人。那如果我干得好的话， 对对对， 家里都好；那如果我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家庭也会出现问题。 嗯。 另外，就关于这个负债，我特别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印象也非常深的，发生我身上的这么一个事情。 你说说。 这就是2015年的时候啊，我从北京坐飞机去重庆，去重庆去做培训。结果当时那个飞机啊，赶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 气流。 这个气流是我坐这么长时间飞机啊遇到的最强烈的一次。 哦， 就整个那个飞机上已经就是电闪雷鸣那种感觉，然后系上安全带，那我这个身子也在这个飞机上晃来晃去。当时身边好多人啊，真的就是开始写遗书，然后都已经哭了。那当时我的感觉呢，我真的不骗大家，我当时心里头我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我的天哪， 或者说特别欣慰。但我当时就哎呀，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坐这飞机之前，我给自己选择购买了一份航空意外险，额度是800万，当时我就想啊，幸亏我买了这份保险，如果真出现了问题的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名下那套房的贷款不用我父母发愁了 啊。但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用兴奋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不对的啊。 但是因为可能也是应激反应嘛， 就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欣慰。我觉得这个情绪我是比较理解， 因为当时我还想啊，就啊，如果真的出现了风险的，真的出现这个事故，那我老李这条命最少值一个飞机翅膀的钱。 你这么比较，我觉得也，就最起码，我觉得从你的那个当时那个角度说，家人的。以后的生活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 有任何的一个担心。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是当时我特别大的一个感触。 行， 这是第一种人群。 那 第二种人群啊，可能就是尤其在金融行业做一些投资理财非常专业的人。那比如说就在咱们节目刚开始的这个赵专家，就属于在股票方面啊就非常造诣深的人。这个我身边也有这种案例，同样就是他自己炒股，不管是股票还是金融、外汇、期货等等，那所有这些能力家人能够跟他一起分享的只是成果， 是 没有任何可以在工作方面或者帮助他进行一个辅助的这么一个内容，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抽象的一个技 能，可 能 是更专业这一 块。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就如果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咱们的听众们，那你的收入损失陷阱其实也是非常的大， 也是包含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的。 对，而且我身边也有确实有这种真实的案例， 嗯， 就是他自己炒股运作的非常好，但是当他出现风险之后，这个是真的出现风险了，他的家人很难顺利的从他的这些金融账户当中把这些钱完整的取出来。 啊， 因为他完全都不会，甚至我们知道金融市场这个一秒钟就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变动。 对，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处理之后，那这个钱再拿出来的话，可能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是是是， 就会这样。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也是需要通过保险来保障的。 对， 那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后面还有几个关于这个人群当中，我们需要保障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些个例，也是稍事休息啊，在下一段的广告当中，广告之后啊，下一半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析。那其实刚才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在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一起来分析的是保险和你的收入损失之间的关系，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说当你因为一些不可抗的一些外力啊没有了收入，而你又是刚好作为你这个家庭里面的顶梁柱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险其实可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帮你支起这样的一个房屋啊， 对， 房梁啊。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跟大家再一起聊一聊。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3-4级转南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微风3-4级。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保险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保险和你的收入损失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通常保险啊，总是把它理解为它是一种保障啊，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或者说我们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我们啊，总之就是当我们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危险的时候，可能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障。但实际上啊，就我们这个收入方面啊，假如说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外力导致我们收入暂停或者收入有所损失的时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保险也是可以进行保障的。 对，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当比如说具体讲啊，大病、重疾以及身故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个体当中的时候，通过保险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弥补吧，我觉得可以这么来理解。那跟我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的也是保险培训师李鹏。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聊到了，就是说，也是让你举例说明容易陷入收入损失陷阱这样的一些人群。其中我们提到了两个，一个是类似于技能变现的自由职业， 对 啊，对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手艺人啊。另外一个，我们讲到了对于一些可能提到炒股哈、啊，这个投资理财的能手， 对 啊，他的一些瞬息，当中的一些判断啊，包括他对于这个资金账户这样的一个运作，并不是身边的人包括家里人能够玩得明白的。 对， 那除了这样的两个群体是属于容易陷入收入损失陷阱的人群，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群体呢？ 我觉得还有一种啊，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也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些小企业主或者说是创业的人。 小企业主或者创业的人，那我就想，那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我传给我的这个，比如让我的另一半啊来当这个董事长，或者当这个小企业主，或者让我的家人，这样也可以啊。它牵扯到一个公司运作，你觉得也是非常专业性的吗？ 牵扯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拿我举例吧。比如说我现在手里也有十几个人啊，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做的还可以，但如果我一旦出现了风险，还是那句话，家人能够做的就是享受我创造的这些福利，或者说利润，或者说财富，但是如果我出现问题之后，我儿子或者说让我爱人立马就能把我这个企业给接管过来，正常的这么一个运行，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种。 啊，所以就以上这三种类型的人群，我总结出来一点，就是没事多跟家里人聊聊工作， 一定要多聊这个工作。 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啊。 那另外，其实那个小企业主还有另外一个风险，这也是因为现在这个创业投资非常热。那我身边啊有许多做这个创业投资顾问的这么一个朋友，那他们就说如果现在一个创业的人，他已经瞄准好了一个项目，但是如果他没有非常好的一个资金来源的话， 是， 那他会怎么做呢？就我见过这种，就真的是非常执着人，他会卖房，把自己家里的房子， 就是找不到投资人的时候， 对， 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来换取资金， 然后进行这么一个创业项目这么一个孵化。 嗯， 那越是在这种时候，其实他已经就像咱们说，他不光是要创造这个收入，他也背了非常大的一个负债， 孤注一掷了。 对，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一旦他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那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了。他可能更多的是去服务社会，但没有考虑自己的家庭。 是，那这个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也是有保障的。 对， 那假如说，就是他还是聊你这种情况啊，他不牵扯失业，就像你说他，比如说他是一个想要去创业的人，但是因为找不到这个投资人，就像你说的，把自己的房产什么都去做了这个投资了。 对， 但是自己创业失败了， 这个失败了，保险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失败之后能够承担。失败就可以，但是如果你准备要走向成功的时候，你自己出现了问题，这保险是解决你这个人的问题。 哦， 就如果最后就我们说啊，如果是通过你这人出现问题了，保险能够解决，就是让你家人还能留点东西。但如果你是自己这个经营模式或者创业模式出现问题了，这个没有办法解决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 对 啊，所以大家这个创业还是需谨慎哈。 对 啊，说完了那几个群体，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呢？ 还有可能是前面那几种啊，可能对于咱们大多数听众来说，身边有，但自己可能不会那么巧的碰上。 嗯， 那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多的工薪阶层，尤其是那种啊单位福利特别好的咱们的消费者。 嗯， 这可能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收入损失的陷阱。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单位福利好。那我见过许多啊，咱们这个朋友单位福利好到什么地步呢？ 什么地步？ 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啊，这个福利。 说来羡慕羡慕。 就是、因为我们正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大病正常医保范围之内，可能有80%、90%啊，二次报销等等。 嗯。 但有许多非常好的单位啊，可能是我们的这种事业单位，或者有一些外企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不管你看什么病，我都给你报销， 全部100%。 只要你病了，只要你去医院，我就100%给你报销。 嗯。 那可能这种人就会觉得保险啊，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太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单位都给我包了嘛。 嗯，那我割个双眼皮儿，那给报吗？ 那看单位那样怎么给看单位吧，对吧？那一般属于这种美容啊，都不给覆盖。 对，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也是要包含在内？因为他可能你觉得他如果说是失业还是怎么着，还是比如说 他可能不会失业，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如果你得了重疾，那重疾之后这个身体恢复啊，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嗯。 他不是说今天我去医院看完病，下礼拜我就可以上班了。 嗯， 一般我们的重疾一旦发生之后，这个人要恢复到以前能够正常工作的状态，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 嗯， 而且有许多人他是恢复不到以前的状态的。 嗯， 那即使你单位福利再好，你看病我都给你报销，但不可能你离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我照样给你开正常的工资。 我最多给你停薪留职。 对， 对不对？ 那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收入就会有一个损失。那同样，如果我们发生了风险之后，那不可能说我们的家人还照常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他们可能也会投入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金钱上的各种的成本来照顾我们。 是是是是是啊。 对， 那还有其他人群吗？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四类人群。 大概就是四类人群哈。说完了这四类人群，那我必须要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保险了。 嗯， 对不对？说回这个保险产品，那目前什么样的产品有这种能够规避收入损失陷阱的功能来保障刚才我们提到这四类人群呢？ 那我觉得就是保险最原始的两种产品的状态，一个就是我们的身故险，一个就是我们的重疾险。 身故险和重疾险， 对 啊，这两款险都属于那个给付型的保险。 对，其实这个主持人说这个，就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为大家分享各种产品的类型。 对， 比如说给大人的，给孩子的，我们有报销型的，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有各种各样。但其实还有一种我们保险的分类方法，那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给付型，第二就是我们的补偿型。 哎， 那什么是我们先说这个给付型？就是在条款当中一定啊约定好这个保额了。那如果一旦出现风险，那保险公司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符合就把这个额度都给你。 都给你。 都给你。 嗯。 比如说我们得了一个重疾，因为我们知道重疾有轻有重嘛。 对。 那不管你得的是轻的重疾还是重的这个重疾，只要符合条款，那么就把这条款当中约定的额度，比如说50万啊，我们举例，那就把这50万一次性给付给你。 是。 至于这个钱你是要看病，你还是要给他花了，还是要留给家人，那保险公司就不管了。 不管了。 对， 嗯， 这就是给付型。 嗯。 那我们的这种补偿型呢，就是你花多少钱，保险公司给你报多少钱。 哎。 对。这两个就是这么大一个区别。 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给付型一般是停留在，不是，就是一般包含的是身故和这个重疾。 重疾，对。 那一般补偿型的是哪一类的保险呢？ 一般都是我们的医疗啊，住院呀，像这种。 嗯，明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具体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些跟这个身故和重疾有关的这些保险，它的产品应该是如何设计的？就是说怎么样它才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就在你的这个收入发生损失的时候怎么样来保障呢？ 那就是如果一旦发生风险，比如说身故或者重疾发生之后，核定没有问题了，报理赔申请，然后把理赔款，也就是我们的保额，直接就给我们的被保险人或者我们的受益人。 就其实在我们当时填写保单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专门一条？因为如果说我作为一个非家里比如说这个收入顶梁柱的这么一个身份 啊， 我买了一份重疾险，它可能赔付是一个额度， 对 对不对？ 这个跟你身份没有关系，就是额度你是可以自己调的， 额度可以是自己调的， 对对对 啊。那实际上就是说它没有说专门的一个针对我们收入损失这样的一个人群或者这样的一个条款， 没有， 它只是针对的是重疾和身故。 对， 那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你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考虑到有可能自己得了重疾或者身故之后啊，不但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损失，包括给家庭的经济损失，从而从额度上进行调整。 对，就进行这么一个补偿。而且我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第一，我们在做这种额度设计的时候，首先肯定要考虑自己的收入，第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负债考虑进去。 那对， 就比如说我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比如你炒股，你往里放50万，那你最好给自己做的这个保险的额度要超过50万。 嗯， 当然我们不是说用这个钱去补那个钱啊，而是就是怕你在操作过程当中，如果是因为你人的问题，身故的问题或者重疾的问题影响的话，那可以进行一个弥补。 那其实我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听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仅仅考虑到可能比如说作为家里的一个成员他得了重疾或者得了身故啊，由此我为了保障他，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老人啊，我家里有我子女啊，有子女还有孩子，我比如说我担心我未来得了重疾，家里会在经济方面给我有很多的支出，包括我身故之后我想给家里人留一笔钱，我买这样的一个保险，可能相对来说它的额度是在就单纯考虑家人这个方面啊， 对， 不会特别高， 对， 对不对？但如果说我作为家里的一个顶梁柱来说，我要购买这个保险，可能我也会考虑到收入损失，于是我从某种程度上我是需要啊尽可能的调高我的保险额度的。 对， 但是你保险额度调高了，你保费势必就高 啊。对， 那假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保费我考虑进去的，包括你刚说这个负债50万，我都考虑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个保费的额度我是承受不了的，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首先选在产品选择方面啊，就可以结合我们之前讲的那些知识，我们可以去匹配一些我们消费型的产品。 哦， 对，那肯定就是比如只保10年或只保20年或只保30年这种产品。 是。 另外我们可以从比如说从意外这种角度，因为其实我们前面提的那个基本前面那几种人啊，比如我们小企业主或者这个手艺人或者金融投资专家，那可能都是在这个交通方面啊可能更频繁的要进行一个出行。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交通意外这方面把我们的额度做上去。 啊，就看看其他的险种。 对。 因为我还了解到有专门的一个保险的险种，就叫做收入损失险。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我们今天不主要聊，但是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到的一个险种。 对， 啊， 那可能就是更多从我们这个职业生涯规划那个角度来看了。 嗯，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有可能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重疾或者身故险相配合？ 那肯定保险是越全面越好了。 嗯，那接下来就要问你，就比如说这样的一种产品，它的赔付额度一般是怎么设计的呢？ 嗯，就是两种嘛。第一种就是我们先结合以前我们讲过那个双十定律， 对， 我们结合一下我们自己年收入的10倍，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的这些负债， 嗯， 其实就讲到这儿，我想起就在前一段时间，信用卡产品，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保险，就是一旦这个持卡人，出现了风险，那么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我们说这应该是欠款吧，这信用卡当中就给你免掉了。 但你需要先花钱买这个保险啊。 嗯， 其实这个就是从信用卡的这个它的这个产品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收入损失弥补的这么一个产品 啊。当然这个产品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可能作用并不是那么大，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使用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习惯并不是特别的像国外的人那么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经常我们可能说我们很多的钱或者都是在银行的储蓄卡里面，可能信用卡就作为比如出国旅游有个那么一两万的额度或者就很差不多了。 对。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对于保险的购买者来说，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保费，这选择完了之后他能做到既不影响平时的生活质量也能够就是在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呢？其实也是双十还是怎么来设计？ 还有一点就除了我们在这个额度上进行一个设计，还有加上我们之前说的各种产品的一个搭配，那还有一点就是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确实就咱们消费者就老发生这种家庭当中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争执或者说观念的不统一，就这个产品或者说我们这种收入损失产品肯定是给我们的这种就家庭顶梁柱赚钱最多这个人来买的，对吧？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是要保护，就是我们要优先先保护他。 对。 哎，但家庭一定要包括和夫妻或者说父母或者说子女，一定要统一好这个理念。 嗯。 其实许多时候啊，它真的不是一个说钱的问题。 嗯。 那可能就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不吉利。哎，你经常坐飞机出差，你要买这个真出事儿怎么办呀？这可能是我们都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除了从产品角度来说，我们在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先商量好，家庭统一没问题都支持，我们再进行一个选购。 是 因为这个产品啊，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它也不是只交一年的。 对，其实提到这个理念的问题，也是在做了这么多期这个跟保险有关的节目当中，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给大家传递的。 对 啊，首先刚才这个李鹏讲到的，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就是其实保险要保的并不是家里这个最弱势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是首先要考虑到是家里目前来说啊顶梁柱或者收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只有保障他了，其他的家庭成员才能更好的保障。 对， 这是一个理念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理念方面的问题，也是在做了这么多期保险节目之后我发现的，就其实我们说买保险买保险，其实不是说哦我要给你买保险，我给你一个保单，我给你买了一个保险你就万事无余了。 对， 保险也是分了很多的方方面面，也是从你可能会发生问题的方方面面来进行保障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就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你要考虑保险，如果目前我们不考虑到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一个人一张保单它是不够的。 对， 因为保险它的细化它的分类也是非常多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要保障你收入损失的这样一个保险，也就分为了重疾和身故。 对， 对不对？那除了重疾和身故之外，难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了吗？ 对啊，那肯定不可能啊。 对，所以有很多针对你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它有不同种类的保险。 对， 并不是说这个保险我们就一定是啊要买一买几十份啊保全部都保上啊，只是说保险它不是说只是一份保单。 对， 它是一个理念。 对 啊，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哈。 对，这也是上次我们说插一句，为什么我们上次说要把保单和你的存折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哎， 就是这样的。 是说回来啊，这个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觉得他什么时候才是这个财富消耗为主，什么时候是以财富创造为主这样的一个时期？而且想问你是在不同的周期你觉得人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些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跟咱们这款保险比较相关的一个问题。 对， 嗯， 我觉得结合咱们这个中国现在社会的现状， 嗯， 那肯定是在青年人在毕业一两年这段时间，可能24岁之前都是属于花钱的阶段。 花钱的。 对。 嗯。 那可能当我们步入社会一两年，在工作职场当中稳扎稳打，到24岁到我们退休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主要创造财富的时间。 挣钱的。 对。 嗯。 那可能60岁之后就我们就可能有一个退休金固定的收入。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收入啊，就是挣的钱是稳定下来了，但是我们花的钱可能会越来越多。 嗯。 因为我们可能会看病吃药。还有带一些什么小孙子啊小孙女啊，甚至可能还要再给孩子负担一些我们的房子贷款。那可能这个时候也是创造财富固定了，但是我们使用财富也会慢慢增长。 是，那刚才比如还问到就不同周期人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些什么，比如说除了我们希望给大家都来的这个身故和重疾之外，那可能不同年龄段包括婴幼儿 它可能 从婴儿我们要考虑的保险产品可能就是从教育这方面我们先做起。 是。 那青年人其实老年人啊现在在考虑就像我们以前说了可能已经稍微有一点迟了。 嗯。 所以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尽量就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先开始考虑我们的养老问题。 是是是。哎这倒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说到的。你不要觉得老了才要考虑养老问题。 那就晚了。 对其实应该在我们的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保险刚才李鹏也讲到它不是说一次性的啊一锤的买卖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啊，从青壮年开始，我们考虑到养老的问题的话，相对来说是要比你老了再考虑这个问题要好得多得多的， 而且要合算得多，从钱上。 嗯，那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具体讲几个案例吧，哈。我们这儿有一个案例，我跟你说说哈。这位朋友他问你了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推荐一些专门面向普通民众的财产险，包括门面房子啊、钻石、黄金、首饰、股票这种的财产险。普通民众财产险、 哦、那这个财产险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在这个房屋当中或者我们商铺当中的这种真金白银的这种产品 实体啊， 对，那最后咱们这位观众啊所说这股票、那可能我们保护不了， 股票是保护不了的， 对， 嗯， 但是其他的我们现在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其实都是有非常完善的我们这种叫家庭财产保险的产品， 嗯， 那保费啊从最便宜的三四百块钱到稍微贵一点的更完善的1000块钱左右都有、 相对来说保费是比较便宜的， 保费比较便宜，但是我在这提醒啊咱们各位消费者在购买这种保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点， 嗯， 第一就是这种保单虽然可能买起来不太贵， 嗯， 我们可能买起来也就是非常随意， 是。 那这种产品一般它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一个保单和条款， 嗯， 它不会像我们的寿险产品可能有那么几十页上百页的文字， 嗯， 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保障的范围或者有一个电子的这么一个发票， 嗯， 所以我们在购买之后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保障范围是什么， 保障范围是什么、 还有就是如何进行理赔， 嗯。 这有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在接触的案例，就这种针对家庭这实际啊实物的这种财产保险经常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家庭电器或者家里的现金珠宝首饰被盗窃之后它会有一个赔偿的额度， 嗯， 但是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你怎么向保险公司证明你家里确实有这个大电视或者有这个金项链就被偷了， 对呀、这怎么证明呢， 这怎么证明，这需要我们在购买之前就先和保险公司或者和我们的业务员去做一个确认和沟通， 嗯， 让他告诉咱们这个理赔的流程。其实这证明起来简单，就两个手续。第一个就是你提供当时购买过所有的发票， 嗯， 第二就是你不能说你这东西丢了你要藏起来怎么办呀， 对 吧， 对、 开玩笑说、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公安局110报警的这么一个记录。 明白了。有这样的一些东西相对来说这个理赔就会更加的顺利了， 对， 嗯，那还有一点时间啊，再说一个案例吧啊、李女士她是一位公务员，先生创业，两个人年龄在30到35之间，而且正在备孕啊，目前先生的月收入是在5万元，她说如果考虑规避这个所谓的收入损失陷阱，请您给他们设计一个方案。 哦，这两位咱们的这个听众正好是符合咱们之前一个公务员一个创业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搭配还不错， 是 这个搭配在家庭当中是非常好的， 稳定啊， 非常稳定。 嗯，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先从我们的身故险做起， 身故险做起， 对， 嗯， 尤其在创业的时候，其实风险，它除了这种创业投资的风险，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创业者的压力。精神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是的，是的， 就身体极容易出现我们说这个不好情况，或者说这个吃吃喝喝呀，或者说熬夜加班这种情况， 嗯， 所以在创业初期，我们身体还经得住这个体检的时候，我们尽量先把身故和重疾给上好， 是， 对， 对，因为可能真的是创业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很艰辛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身体的劳动还是心理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啊，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觉得应该先给他把比如说身故以及重疾 对 这样一类保险先做好， 先做好， 因为相对来说两个人看刚才一个是公务员，公务员可能相对来说平时的这个精神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 对 啊， 而且在办公室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比如我们交通啊或者出行的这种的意外的风险的概率， 嗯， 对。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你觉得对于这个家庭比较适用的一些保险类型，因为不是他现在还讲到这个李女士正在目前也在备孕嘛， 对，这个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应该是在这个四五月份吧， 四五月份 现在咱们这个中国这几家大的保险公司又开始出了这个怀孕妈妈的这个新型的产品， 哦， 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嗯， 因为现在属于备孕期还是可以准备 就进行购买，还来得及吗？ 嗯，这个保险一般会保障哪些方面呢？ 嗯，比如说我们怀孕之间一些检查，或者说在怀孕过程当中跟胎儿有了一些风险。 嗯， 我们如果有了结果之后，那可以把这个情况跟保险公司进行一个申报，有这么一个补偿。 嗯， 这个也是属于基本上这种不是属于我们的那补偿类，也是属于给付类的产品。 给付类的产品， 对， 这也是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刚刚新出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以前有，但是最近就把这个产品 升级了， 正规化、更完善化了。 嗯，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最近正要备孕或者正在孕育宝宝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的话啊，可以关注一下各大保险公司在这一个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 对， 嗯，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李鹏啊，希望以后多来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讲一讲 好 相关的保险知识。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